目里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衣服到唇边讲不出，你的温柔真无助，原来但却从不知足。 一晚，终需都归还，无谓多。